据南朝鲜媒体评论员18号报道，曾在京畿道某大学任教的一名教师热烈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他是在2006年阅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回忆录与世界同行后开始学习主体思想的。他从2009年3月到2012年9月在网站上载30篇文章，介绍了金日成同志以天才般的睿智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引导朝鲜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内容。他还登载多篇文章赞扬了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南朝鲜公安当局一直视之为眼中钉，就以违反保安法为由向法院起诉了他。